害怕你走得缓慢，总有一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车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呢，继续我们的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的系列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的是两位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带着大家通过审作文题，看看如何能够写出高分的优质的作文。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开启一个新的内容，首先先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过一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题节目当中。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官方回应称，自学考试不会取消。西城区加大第12学区建设，缓解西城定向安置居民对优质教育学位的渴求。东城区信息学冬令营开营，62名学生成为首批营员。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官网刊登答问，就网民关于2018年国家是否会取消自考的问题回应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均无调整变化，自学考试不会取消。教育部表示，自学考试以个人自主选择学习方式为主，不设统一入学考试门槛，报考者可以自主报名参加课程考试，考试合格发给单科合格证书，专业设置的所有课程合格后可以颁发学历证书。自学考试报名及考试组织等工作由省级自学考试办公室负责，建议有意报名者向所在省市区的自学考试办公室进行咨询具体办法。今年起，西城区将会把分布在定向安置房所在城区的幼儿园、中小学校集中纳入第12学区，加大对第12学区的教育资源供给，包括师资培训、教育科研、教学课程输出等，做到每所承办学校选派一名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参加合作办学工作，以满足西城户籍适龄儿童入园、入学的需求，有效缓解西城定向安置居民和当地居民对优质教育学位的渴望。目前西城区外迁安置房主要有房山长阳、昌平回龙观、大兴旧宫、丰台张仪村，已配建的学校和幼儿园包括棉花胡同幼儿园、玉祥小学、161中学以及北京四中等。 城区青少年学院信息素养高阶课程信息学奥林匹克冬令营活动近日开营，62名初高中学生成为了首批营员。此次开营活动标志着东城区青少年学院学院制课程中信息素养高阶课程的正式启动。据了解，信息素养高阶课程是面向在信息技术课程学习有拓展提升层级需求开设的高层级课程，根据学生兴趣特长提供精准课程服务，通过挖掘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特长，实现学生扬长式个性发展。此前，东城区青少年学院已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面向全区学生提供了艺术素养提升课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京津冀第一届青少年滑雪比赛暨北京市第二届青少年滑雪比赛日前在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落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近600名小选手参与角逐。作为全国青少年冬季阳光体育大会北京分会场的主要活动之一，本届赛事充分展现了 3D 青少年滑雪运动的发展水平，有助于发现、培养和储备竞技后备人才，并为小学友们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步入2018年以来，近60万市民游客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公园冰雪游园活动。目前各大公园的冰雪游园会全面开启，陶然亭、紫竹院公园等推出冬季游园冬奥元素和冰雪主题相融合的冰雪文创产品。而需要提醒广大市民的是，2月4号立春当天，所有公园的冰场将会全部关门卸客，2月5号起不再经营。紫竹院、陶然亭、玉渊潭等市属公园的室外雪场将会跨年开放，有望坚持到假期结束。新春将至，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百余件与犬有关的文物迎福说旺。国博一号也发布了春节期间展讯以及开放的时间，除夕当天闭馆之外，正月初一到初六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正常开放。下周四就是小年了，国博也将会推出小年送春联文化惠民活动，国博展美部的书法高手将会在西大厅南北服务台挥毫泼墨，为观众免费书写贺年春联。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了。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30分，越聆听越成长。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继续我们的 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继续请出我们做客节目的两位高考语文专家，申英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杨洋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已经是播出了两集节目了啊，大家这个反响真的挺热烈的。没想到我们通过审看作文题目就能够找到这个作文的要害，能够是切中它的重点，写出这些个优质的作文。我们今天要和大家重点谈的是什么？上周我们说的是打开自己的想象。 对啊，展开想象。 对、今天呢咱们是不是应该回归一下理性，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作文题实际上它是很有理性色彩的。 眼望星空之后，咱们脚踏实地清清楚楚的看题。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开启这个新的主题内容呢，就是我们讲一讲这些题干当中具有逻辑层次的题目。有逻辑层次的题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杨洋老师先跟我们大家解读一下，咱们先拿几个作文题，咱们先给大家说说什么样的题目是逻辑型的这种题目。 好的啊，这种类型题目啊，同学们可能以前在课堂里面听到的会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们以前的审题模式呢，基本上都是理解这个题目的含义啊，理解这个题目的主题啊，但是我们很少关注啊，命题人还会涉及非常重要的限制和提示，就是它里面包含着逻辑层次。所以不能够只是看到题目中的某些字眼就迅速展开整个作文，还要理解里面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题目啊，10年山东卷，题目呢只有一句列夫·托尔斯泰的话，他说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那么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这是多么深刻的一句话呀。 嗯， 申英老师怎么看这个题？ 我倒恰恰和你相反。你说这是多么深刻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多么表象的一句话。他其实在讲一切魅力，一切的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它不就是凡事有两面性吗？ 对。 我们平常也经常会说到，哎，这个事情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到了极点之后，那他可能就走到了另外一个零点。那么从这些意义上讲，他已经把这个道理呢说出来了。实际上在说到说这个题是有逻辑关系的，那我们要是说找逻辑关系的话，这可能光明和阴影摆在很突出的位置。那我想其实刚才杨洋老师说到了一点，说题目啊不能光看一点，就是看到它让你写啊，凡事有两面性，而是呢要看到它里头的很多的限制。我倒觉得个别的时候啊，这个也可能是我自己想的偏了。我觉得个别的时候出题人未必想的那么清楚，他可能也就是把这几件事给摆出来了。那么如果我们在审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说我的作文水平一般，或者说没有达到顶尖，但是呢作文不行，我拿阅读的能力来补，我在题目之间搭起一个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好像你无形当中就超过了许多人，这种许多人指的是阅卷老师啊，或者说其他的同学呀、超过了他的预期，超过了他的自己思维的限制，那直接你就闪亮登场。那我们因为在讲审题嘛，所以我讲审题第一步我们审准了。比如刚才说这个深刻，要说深刻也是他讲到了人生的常理。什么事情都是两面的，很多事情，对吧？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比如说我可能习惯性的辩证思维，我一看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啊，一切变化，一切魅力，我说一切魅力吗？其实也未必一定见得。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它就是美，它就是充满光明，就是美，我就是喜欢这一刹那，不行吗？它前面其实我们要把这个题打开，它还是有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希望寻求的什么。那这会儿我就是希望亮，那么有光明了就挺好的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逻辑关系它其实包括几层。第一层就是你看题，看题之后你找到了这个题目当中能够有关系的，这里光明和阴影这两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同学如果想拓展的话，光明对阴影，然后美丽对丑恶，正义对邪恶，你就可以做这个词语的这种连接的练习啊，这个无形当中就打开思路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发现他说变化和魅力和美，实际上这三条它放在一起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哎，他就是泛泛的一说。但是我们仔细想，他想说到的是，有了变化，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搭出来的话，有了变化就有了魅力，而这种魅力就构成了某种形式的美。这样的话，这个题就看得更全了。然后我们还要搭起第三层关系，就正面想完，我在想，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哎，只有光明它能不能构成这样的美。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人生，哎，那么谈不上透析吧，但至少讲细了。 一般的我们看到这个名人说话都说他讲的是深刻的，但是申一老师教会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写这个作文的时候，是你也可以带着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去写，对吗？ 对，一切名人的话都是深刻和浅薄构成的。 对，我也觉得是，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哈。你看，光明和阴影这个词，然后申老师是从他描述的画面现象来观察，所以认为它是一种比较感性的、比较直观的。而张征老师呢，其实是去理解光明和阴影它背后暗指的一系列丰富的含义，所以认为它是深刻的，是吧？所以你看，只要是一个题目，它有了肤浅和深刻两个层级，它就会拥有了很多变化和魅力，对吧？ 哎，对，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光明和阴影，我就想起咱们之前读过的这个巴黎圣母院，其实这里边的所有的人物之间的这种对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是。我们也就是说有意识的去挖掘，那这个巴黎圣母院当中，我们讲最直接的对应是这个美和丑，是吧？那美和丑也有多个层次。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讲说卡西莫多后来大家都是觉得感动于他的那种深情，那他这个美由什么构成的呢？那肯定也是由这些方面。所以说着说着咱们就能说回到我们常说的这个名著阅读的这个范畴。 其实我觉得这篇作文啊还算是比较好写，因为他的这个题干当中已经给你标注出了你可以写成的哪几方面的内容啊，比如说光明、阴影，然后呢，什么是美，什么是魅力，这些内容。 其实呢，大家在听我们三个人聊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题干中啊，它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说呢，光明和阴影其实并列的。言外之意啊，列夫·托尔斯泰他认为其实具有变化、魅力和美是需要两个元素同时存在的。那么从解，就是如果我们是正向解读这个题面的内涵的话，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写一切变化、一切魅力和一切美需要由这两个并列层级同等重要的元素来构成。当然你会发现变化、魅力和美它们也可以构成某一种关系，比如说变化它可能是个中性词，对吧？而魅力就呈现褒义的状态了，也许有一些变化它是没有魅力的，有一些变化是有魅力的，那么有一些魅力呢还是美的，于是它不断递进，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列夫·托尔斯泰想告诉我们，当我们去用审美的眼光对待这个世界中的一些变化和变化中的一些魅力的时候，你需要能够看到它既有光明的部分又有阴影的部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呢，这种认知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他就明白你考不好和你考好它其实都具有审美的这种感受。那么或者说你生活中的这种喜悦感，它一定是由于你基于前面的一些苦痛的经历而能够体会到的。所以深刻的幸福它往往跟你曾经经历过一些苦难和了解别人生活的这种不幸是有关系的。这种时候你才能感受到深刻的幸福感。那么同样我们在未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能够明白，好人和坏人它同时存在，对吧？好事和坏事同时存在，善和恶同时存在。那么我们看到恶的时候能够理解它存在的这种必然性，那么看到美的东西也能够明白它是相对有一种对比。那么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把光明和阴影这两个呀当作同等重要的元素去进行写作。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 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还有没有更加高深一点的，咱们由浅入深也是逻辑关系的这种题目，但是你需要颇费一些脑筋去思考的。 其实它谈不上高深，它应该说相对来讲复杂一 点, 复杂一点。 那要说复杂的话，咱们准备，尤其是我们同学想看题，我们在教大家去读题嘛。读题的时候你想借题来培养自己读的能力，整理和整合的能力，那就奔着全国题去说。全国呢现在是三套卷，原来更复杂，原来这个好几套卷，还有课标卷，还有大纲卷，都搅在一起了。全国卷的一个特点，好几年了就没怎么变，就是它的材料特别长。材料要不然就是一个故事，要不然就是并举的好多的那种事例啊什么的。所以我想我们看看这个课标卷。给大家呢也指出，咱既然说10年，咱们就都是10年吧。有一个我印象中叫环境与人生。实际上这个题已经有一个指向性了。就是要谈人和他生活的这个环境。他举了三种现象。说有一种热带观赏鱼，在小鱼缸里不管养多长时间也只能长到3寸来长，然而将这种鱼放到大水池中，2个月就可以长到1尺长。第二个呢说的还是动物，说狼是一种有极强好奇心的动物，它们对周围的环境总是充满兴趣，不断体验，从而躲避危险，发现食物，顽强地生存下来。第三个，我们终于到人了。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随机挑选出一些学生作为最有前途者，然后将名单交给班主任。由于老师对这些学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8个月后他们的成绩明显提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些画蛇添足和狗尾续貂。这也是最早出题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写完了之后他不是让学生去想，而是呢这个出题人特别机智地说，以上现象启发人们认识到人才成长是有一定规律的。他其实就已经告诉你说人才成长的一个规律了。 是的。所以呢这道题目就是最后那句话，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不用去写，让我们的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啊。好，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大家呢可以 先 借着我们的这整点广告，大家可以先想一想，过一会儿呢我们在下个时间段节目当中呢再请申怡和杨洋老师啊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题目。好，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呢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心刻骨，就有一股心，也许

不管养多长时间，只能长到三寸来长，然后呢两个月就长到，这个时候它会引到那个成长速度去 啊， 是吧？哎，时间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下面的那个说，狼是有极强好奇心的动物，那么我们看它的前提是它的好奇心， 嗯， 有了好奇心它才对环境充满兴趣。那这句话的主语还是狼，就是狼有好奇心，狼有兴趣，狼有体验，这是一只多么勤奋向上的狼啊，然后去体验了狼就能躲避危险。 嗯， 那我是个人啊，我觉得我这个人也特有好奇心， 嗯， 那要给我弄到狼这个环境，我也不能躲避危险。 还有一句话叫好奇害死猫呢。 对呀，啊，所以说他其实就是告诉你，有好奇心了，充满兴趣了，就能躲避危险， 嗯， 前提是他有一张这个利口，有这么一个铁嘴钢牙。对，然后呢，他说他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所以他给人的那个这个往歪了引，就容易你看到好奇心很重要，兴趣很重要，体验很重要， 嗯 啊。那下一个呢，这个罗森塔尔随机抽取出学生作为最有前途者。那这个随机，有的学生爱较劲的也是在说，那你的这个研究啊太随意了吧，是吧？这是不是不具有代表性啊？再一个，你看老师对学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爱吐槽的就说，原来我们成绩不好是因为老师没关注我们，哎，这个老师一关注，你看这些孩子成绩就提高了，所以他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点啊太多了。那么我们的同学，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作文题怎么办？ 嗯， 哎，咱们化繁为简，这不是三个吗？我把这三条的同类项找到， 嗯， 比如说鱼，我们提主干，说鱼怎么样呢？小，然后这个鱼后来大，那就是鱼的成长， 嗯， 哎，然后小和大之间呢，小鱼缸到大水池， 嗯， 这是它的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他的成长成正比，成顺比。然后第二件事情，狼怎么样呢？狼有着他的这种好奇，他就可以体验，重要的是狼在体验，然后他就能顽强的生存下来，嗯，在狼的生长的过程中他需要的精神品质， 嗯 啊，然后再到这些学生，重要的不是老师，不是心理学家，是学生。这些学生可能是很一般的学生，那他的成长是什么？他的成长是这个成绩的提高。所以三个提取在一起是成长。那么成长我们所需要的，一是客观的环境，就是这个鱼池啊，还是水池，是吧？第二个就是主观的社会的这个环境，老师的关注，然后再有一个自身的能动性。这样的话，你围绕着个人成长所需要的内容，这个就不会偏到哪儿去了。 嗯，哦，真是，如果你要是单看这一个题说环境与人生， 嗯， 其实刚才我还自己没看下边这些材料的时候也想跑偏了。 嗯， 我想的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很浅很表面化的想到了这个环境与人生 之间的自然环境的资源进行了思考，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题还真是啊，嗯， 对，要善于学会从这个 ABC 三个例子当中， 嗯， 找同类的给它放到一起， 嗯， 那这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限定，在这个限定之内你再去发挥创造。 哎，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面讲，嗯，人家最后这一句话我觉得还真不是说 非常重要， 真的挺重要，嗯，如果没有这句话，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孩子写， 他是怕学生跑题，但是要是说咱们平时的作文训练把这话撤了，你会不会把这主要的找出来， 嗯， 这是真功夫， 嗯， 对，确实， 所以这就是这前面三个素材其实是并列结构嘛， 嗯， 那你看到这种并列的就说明它同等重要，那你需要从里面提取共因式嘛，然后只不过这个题目人家后面已经给你提取出来了，叫做人才成长是有一定规律的， 嗯， 那当然没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看出来它是并列呢，然后从并列里面进行提取呢，对吧？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题目中具有逻辑层次的题目非常重要的方法启发嘛。 嗯，那像这样的这种有材料的这样的作文啊， 嗯， 比如说我们在起笔写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拿其中的一个作为这篇作文当中的一个 线索，嗯， 还是说所有的这些内容我都需要用得到？ 选一个是完全可以的， 嗯， 但是选一个呢，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增加了难度，就在这一个上 说不好听的，你要会五够800字嘛，是吧？你要选多了呢，选多了，首先前提，那你是高手。因为你这三个东西你不能并列，你得咱们一直在讲逻辑关系嘛，你得把关系搭建起来，你可能还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把它给整合起来。 对， 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写三个，没这个能力你就写一个。而我们知道，比如我们参加跳水或者体操，不是叫我们参加，我们看跳水或者体操的比赛，那么我们知道他做动作的话他是有难度系数的，难度系数高的他得分就能高， 对， 但是难度系数高的失误的系数也就高了。 对， 看你是不是一个有挑战精神的， 对， 像这匹狼一样， 对， 有好奇心想去挑战的。 如果是叶问的话，就可以打三个。 对，就是你的前提，你我已经是争那个前三甲的选手了，那我可能就挑战一个难度系数高的。 对， 我本身我能进决赛，我都是这个费了半天劲进来的，我就保证我别那个直接的掉进去，掉到水拍一个大水花，那我就选一个难度系数小的呗。 好，那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两道2010年的作问题了啊， 再来一个 啊，2010年的第三道作问题，咱们选哪儿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2010年辽宁卷啊，我觉得这题我还蛮喜欢的，然后来念一下哈。3岁的托尼把手伸进瓶子，慢慢抓了一把糖果，他想抽出手时，瓶口太小，出不来，他一颗糖也不想放弃，手又出不来，哇的一声哭了。农场主规定，每个雇员除了工钱之外，还可以自选一筐水果带走。20岁的托尼看中了一筐装得最满的大筐，费了半天也没有搬动，他喘了口气，重新寻找了一筐小的，高高兴兴地走出了果园。老板宣布，谁能追回一笔30万英镑的贷款，就把其中的10万奖金给他。员工纷纷出马，都无功而返。58岁的托尼也申请试试，2天之后他就将追回来的20万贷款交给了老板。原来他告诉对方，只需要交21万就可以结清。对方终于还款，他也分得了1万英镑的奖金。根据以上3则材料写一个作文出来。 好，我需要问的问题是，这托尼究竟是几岁？一会儿3岁， 这是托尼的一生啊。 对对对， 托尼的一生 啊，对呀， 托尼 3岁的时候他就这样，3岁看老嘛，是吧？哎，那老了之后他还是这样。这个按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咱们这个再合并一下同类项啊。第一个同项就是托尼，那这就是一个人，是吧？第二个同项呢，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他不松手啊，瓶口太小，他不松，不松，咱们叫不放，是吧？哎，不放，然后怎么样就败了。哎，他就败了，他哭了嘛？对3岁的孩子来讲，哭了就是认输了。然后呢，我们看20岁，大的不行换小的，这就叫放了，是吧？放了之后，托尼怎么样？高兴，这就成了吗？是吧？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58岁，该退休了，这一辈子就过来了。所以我们讲托尼的一生嘛，然后应该要的是30万，他可以得10万。那托尼想，哎，我就要1万就行，那我也要回了这个贷款，要回了这个货款，是吧？那么还是放了之后他就有所得，哎，那么我们加在一起，前面一直说放与不放，这就取与舍嘛，是吧？后面的呢是败了还是成了，这就是与取与舍与这个他的成败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个作文材料要给我们的。 好， 但是人生不能够永远遇到困难就放了，这个是不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写的话，我这是不是又跑题了？ 我刚才是集体跑题部分。 我觉得它不叫跑题，看怎么说了。比如说我们说，固然我们是需要在取舍当中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生的智慧的，是吧？那么我们也能看到，你比如说托尼，我觉得这个一点不跑题。托尼他不是扔了这个大苹果啊，我大义凛然，或者我就淡泊名利，我不要苹果了，人家他还是要的，他还是要这个小苹果的，是吧？那最后他还是要这10000元的呀，是吧？所以说这个托尼他是自己认为他很智慧，他在挑出这个，所以从这一点上他就，我觉得这个出题人是引导我们去表扬一下托尼。 对， 人生该放就放。 对， 他就是谈不到说这个精神品质。 对， 我再说第二类的跑题。第一类的跑题刚才就是散点式的嘛，然后因为原文有太多的信息点，所以呢我一下就看到一个最闪耀的，可能这时候我对他最有感触， 对， 我就顺着那个乱七八糟信息点跑了。 对， 是吧？还有一种的呢，就是 探究式的跑题，就你自认为很热心，又托尼为什么会放啊？因为托尼终于意识到，哎，比如说人生需要淡泊名利，好，淡泊名利很重要，由 A 到 B， 由 B 到 C， 由 C 到 D， 最后说、 啊、 好，下面我们来说说 D 吧，哎，还有这种设限式跑题嘛，是吧？哎、那么你说的那个呢，是处在设限跑题的边缘 ， 看你自己会不会收回来。核心在这儿呢，就是取舍。和他的成败 啊，所以你看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取舍当中、啊， 对， 是吧？ 这个总结的特别好。 田阳老师什么看法？ 但我看到这个题目觉得还蛮喜欢的啊，因为你看他从30岁到20岁，然后又到这个58岁哈、啊，就是人生过得其实挺快的。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模仿这个题面去反思自己的生活，肯定也会处在这样的状态。人嘛，那么受到家庭氛围啊、知识教育背景的一些影响，在很多做事方式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即使在不同的年纪，对吧？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很贪玩，后来发现成绩不好，所以想到还是要用心学习，那段时间成绩就可以提高，对吧？哈，二十岁的时候去上大学，然后一进了大学，觉得什么都想玩，然后后来发现成绩会受到影响，重新努力学习，再拿到奖学金。58岁的时候呢，可能想，哎，终于可以退休了，什么事儿都不干，每天在家休养，对吧？晒太阳。后来发现其实空耗生命，未来还有很长的日子，还可以再重新努力。就是我觉得这样故事其实很多，我觉得就是这种命题方式啊，给了我们人生不同的几个年龄时期，然后让你把它看成一个并列结构，一条线索串联起来。就是谈论人生的某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还是给年轻同学很多思考的，从这个里面看到取舍的智慧。当然高考命题啊，它有的时候是比较狭隘的，因为它在短暂的这种阅卷之中啊，它可能就只能看你的一个观点写的是不是准确，然后来对你进行一个评价，所以当然我们认为它比较狭隘，但基本上呢，如果同学们可以把这个主题写好，我认为还是思考到位，写作充分的哈。 这篇作文好就好在一篇作文的时间过完了人的一生。 对的、 但是为什么刚开始我说我要发出倡议、我说咱跑个题呢，就是拿这个可能作文还真不能这么写，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学比如我们要参加自主招生有面试啊什么的，在这时候我想自主招生他的思维他是高于高考的，那么从这个意义呢，你要顺着就说哎呀人生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托尼在小的时候他有了这么一个心理阴影，那他呢后来这个心理阴影就带着他一生，那么你想他有这一筐的这个一大筐苹果他装不动的时候，那他是不是可以跟老板商量商量，比如说我先这个分几次，或者我把这一筐弄的拿走几个我能挑动了，而不是直接就拿那个小筐的，这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这个意思。到了老年的托尼呢，你去要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那水果吧说白了就是这个饭后的这个零食，可吃可不吃，这钱差多少钱呀，10万到这1万，那能差出多少钱去，那你就随便的放弃，而且呢你看看他给这个老板啊，等于是那你这个办法都变成了什么造假的一个办法了，让你去要30万的这个贷款，结果呢你就跟人家就要21万，那你这个其实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了啊，那么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强大的心理压力使得你长大之后你都不敢去探索什么，到最后呢你就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沾一点小便宜就觉得自己人生就圆满了这么一个中年人。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我们呢正在为大家安排一个系列的节目，叫做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啊。我们的两位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还有我啊，我们三个人和大家呢一起，我们去看一看过往的这些高考的作文题，通过审题如何能够写出高分的作文，写出优质的作文。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是 这些有逻辑层次的作文题目。刚才讲了其中的一个序列，就是并列类型的，下边呢咱们来说说其他类型的题目啊。其他类型的题目还有一些什么？ 其实咱们先不说什么类型的题目哈，咱们就说这个按照逻辑关系啊，我们有什么并列是主要的，那么并列呢是保证让内容更丰满更丰富的，那么在并列之上呢，我们如果能够再有一个递进，就是渐上层楼，渐入佳境，这个写作上首先你不累，你不是说平铺着啊，我们原来有一段阅卷，我们有一个就老师之间的口语化的这个说法叫展板式作文。什么叫展板式啊？就它之间的位置是可以随便换的，第二段放到第四段你一点不觉得突兀，第五段拿到第一段你也觉得是正常，那就是这几个例子太并列了，并列到呢它让你看不到，你根本就不用有什么逻辑思维能力，是吧？你直接就把它放在这儿就行了。那么我们就需要递进的，那么递进完了之后我们再想有没有这样的选择关系呢？也有，不是说这个光明和阴影就必须并列存在的，这会儿你要么要我要么要他，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做这种选择的太多了，那为什么不让学生试着在作文当中做一做选择的这样的练习呢？那么同样同样的还有转折，很多事情都是出乎意料的， 是吧？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假设的关系，比如说条件的关系，所以我们练来练去练的是什么？练的是我们初中的这个关联词语它组成的句子关系，由句子拓展到文章，那这本身就是学生思维的一个递进，就是一个提升。 因此我们在审这些作文题的时候，不管他给你写多少，包括像刚才申怡老师给大家分析的这个并列关系的这个环境与人生这样的题目，你总归是要把诸多的文字给它变换成简单的这种单句的这种逻辑关系，你才能够这个叫判断好这个题目究竟应该怎么写啊。那接下来咱们和大家说说递进关系的题目吧。好吧。那咱们先说说10年湖北的这道题。那我给大家先读一下。好吧。这道题是这么说的啊。孙悟空的筋斗云，哪吒的风火轮都是神奇想象的产物，寄予了人类渴求飞速行进的美好愿望。谁能想到晚清幻想小说《新中国预言》百余年后在上海陆家嘴一带举办万国博览会，法国的科幻小说家凡尔纳梦想从地球到月球在今天会成为现实。幻想源自人类的求知本能，展现了人类非凡的想象力，幻想推动现实，幻想照亮生命，幻想是快乐的源泉。那请大家对以上材料的理解和体会选准角度写一篇作文，这个等于是角度自己任选了。 对，它不是像说底下给你加一句话哈，让着大家几万人都跟着一句话去走了。但是实际上你说任选角度吗？它也不断的提到幻想，而且它会说幻想真的很好啊，它的那个方向已经很明显了。它根本这个等于是这也是10年的吧？10年的湖北和10年的山东在打架呢。10年的湖北说啊，幻想就是好的，为什么？推动现实，照亮生命，是快乐的源泉。山东说光明和阴影总是在一起的，你总是向着一个方向的啊。那这个杨洋老师认为这个是一个递进的关系，那我特别想请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读一下这个递进是怎么构成的。 好，那么申怡老师呢给杨洋老师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题是递进关系的题目？咱们在第三时间段节目当中再请杨洋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好吧， 上一个时间段让听众想，这个时间段让 杨 洋 想啊。好了，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稍后呢继续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 终于飞上天，认真的一只飞鸟，急速向前，穿行在云间，看那天边最后一线，黑白相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幺零七点三兆赫中波幺零二的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邀请到的两位高考语文专家分别是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刚才呢，申怡老师给杨洋老师出了一个题啊，2010年湖北卷，我们讲到关于人类幻想的这道题目，它如何成为了一个递进逻辑关系的题目？来，请杨洋老师作答。 我来努力回答一下哈。这个题目当然谈幻想嘛，那么最后呢，其实它有一个引导式写作的句子哈，说幻想推动现实，幻想照亮生命，幻想是快乐的源泉。它其实谈到了幻想的三个价值。同学们呢，在任意选择其中一个价值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可以把这个作文写好的。可是你仔细想去啊，这三个价值中间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按照价值大小进行重新排序。这个题目选的很有意思啊，那么因为我们今年就选的都是10年的这个题目啊，所以我选到它的时候还要跟同学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命题者设计的递进关系并不是非常合理。你仔细去想象一下，幻想当然有价值，它的浅层价值和深层价值应该是怎样的？我认为最浅层的价值应该是幻想是快乐的源泉，也就是说你幻想的时候是满足自己的内心快乐的，对吧？然后自己坐那儿可以想很多有意思的这个事情，所以最浅层次的幻想是快乐源泉。你已经写出很多材料来了，对吧？那么中国古代人就已经开始呢，在自己解释不了的事情里面用想象来进行解释，使自己能够获得一种满足感，对吧？比如说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啊，然后呢为什么会下雨啊，那可能是有什么雪神啊雨神啊，对吧？那么他也可以获得很多快乐，这种快乐呢所谓照亮生命，就是让你对于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有了一个认识，以前是蒙昧和黑暗，你现在开始进行认识了。然后第三个才是幻想更深刻的价值，叫做幻想是能够推动现实的。你就比如说凡尔纳的小说，当然它最浅层次的让你觉得读起来哎很有意思呀，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对吧？那稍微再厉害一点的叫幻想照亮生命，它让你打开了一个对新世界的认识，原来坐着潜水艇可以看到这个海底两万里的这种样子，对吧？然后你坐着探月飞船，你可以看到月球上的这种样子。然后第三个更厉害的，幻想可以推动现实，比如说人类根据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里面所写的这个潜水艇，最后把潜水艇真正制造出来，那么根据从地球到月球，然后最后呢把探月飞船制造出来，所以幻想它最后是可以叫做推动现实世界的这种发展。那你会发现其实题面中这句话它具有一种递进式的关系，你就可以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去写。古代人他的幻想可能更多是满足一种快乐，慢慢他可以认知这个世界，然后再后来他可以推动社会现实的这种发展，呈现出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申老师前面所讲的，你这个作文就可以层层递进，渐入佳境了。 我要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只抓这一句话的话哈，因为我这个作为语文老师，我相对来讲比较苛刻哈，他的语言都要改变。杨洋刚才说到层次要改变，他语言都要改变，因为他刚开始用了一个比喻，说幻想是快乐的源泉。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可能就是幻想是生命的火焰，或者生命的探照灯，哪怕是这样的，然后再到幻想是现实的 这种助推器、推动器、 嗯、 这样的话就严谨很多。所以我们从这儿呢引导我们学生，不是说我们在这儿批题呢啊、 哦、 而是说题目出的都会不严谨，更何况我们的表达乎、 嗯、 是吧、 嗯、 哎，而我们如果把它表达得更严谨一点呢，那不就更清楚了吗？我们顺着杨洋老师他所说的这个线索去说，幻想是快乐的源泉。我坐在这儿，我突然想，哎呀，我现在挺渴的，我说要有一个哎，要有一杯冰可乐该多好啊、 嗯、 这时候我心里就很愉快，那这就是一时的、 嗯、 然后再到照亮生命了，我的生命都是有这样的幻想，能够让我的生命变得跟别的不一样了，那么就是一世，由一时到一世、 嗯、 说白了就是由点到线，这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 嗯、 那么如果再到推动现实，那就改变了人类了，由线到面、 嗯、 所以我们写作的时候始终抓着这个由点到线到面的这个过程，你的思维就能推展开来。 嗯，那实际上您的这个方法它不简简单单只是应用在这些递进类的这些个作文上面的， 对，很多题其实都是这样。我们总是希望说，哎，我这个好写就写三段就最好写的、 嗯、 是吧？ 嗯， 那么我这三段不能平行，如果完全的平行，你这个等于说了半天这三段就说一句话，那你说半天说什么呢？ 嗯， 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争取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呢？那我们在这儿我看就是，哎，我们说点线面是最好说的， 嗯， 哎，一时到一生，一个人到一些人， 嗯， 这不就是直接的就可以推展开来吗？ 嗯，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去想别的。那你比如说，我记得这个清代的张潮，他有一个关于文艺理论的文学创作，他说要什么？一是有中窥月。什么叫有中窥月？我在窗户里往外，我就看见，哟，今儿月亮大不大？今儿月亮亮不亮？就是看到这个，那么就是我们只看到这一点，就我这会儿快乐吗？快乐就完了。 嗯， 那么第二个层次就叫亭中望月，当你站在庭院中，你去看这个月，你不但能看到月亮本身，你还能看到整个的天空，包括周围的月华呀，包括远远的这个浮云啊，你还能看到远方的一抹青山，你还能看到近处的竹影晃动，你还能够感到夜的凉意，你还能够听到晚上的种种的晚籁之声，这就变成一个全面的了，综合的了。那么如果再到第三层，第三层叫什么？叫台上玩月。真到台上玩月这个层次，那是月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借以来表达我的更高远的一个看法啊、 嗯， 那我就摆脱了就题说题、就事论事的这样的窠臼了。 嗯 啊 嗯， 这个本身也是在我们审题当中， 嗯、 就是咱们事先想到几种能够把自己的思维推展开来的方法， 嗯、 像我说的点线面呀、啊 嗯， 我把张潮引来行不行？张潮不行，我再拉一个帮手，我把弗洛伊德引来。 嗯、 弗洛伊德有什么？先是本我，再是自我， 嗯、 再是超我、 嗯。 那这个时候层次也好拉出来啊。 嗯 嗯 啊， 就刚才您说到月亮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苏轼的《水调歌头》了， 嗯， 我觉得这他也是从一个幻想，然后到现实，然后又到一个人生更高境界的一个 推进的过程。对，这我们要 说到 诗词鉴赏哈、 啊， 说的比较生硬的说，这叫虚实结合。 嗯， 那这虚是什么呀？它就其中一部分就是幻想。 对。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是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关于递进逻辑关系的作文题目啊。我们再和大家看看其他逻辑关系的题目，比如说选择和转折类型的。 嗯， 这个因为人生在世，你时时刻刻都是在面临着选择的，而这种题目是不是大家会更有的可讲，更有的可说？ 对，而且注意的就是重点不在于我选的是什么。 嗯， 那么这个作文就，因为同学很容易说，比如 A 和 B 是吧，我们明显的看到 A 和 B 是对立的，你只能写其中之一，然后有的同学就扑向说我写 A， 然后 A 怎么回事， A 怎么好， A 怎么好，重点在于我为什么选 A、 嗯、 和我为什么不选 B、嗯、这才能保持完整。 嗯 嗯 嗯，咱们还是以题说话吧。 好， 这个题呢是10年的新课标二卷，今年世界读书日这天，网上展开了关于浅阅读的讨论。假说什么是浅阅读呢？乙说，就是追求简单轻松实用有趣的阅读嘛，浅阅读是很时髦的。丙说，如今是读图时代，人们喜欢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丁说，浅阅读就像吃快餐，好吃没营养，积累不了什么知识。乙又说了，社会激烈竞争，生活节奏这么快，大家压力这么大，我想深阅读慢慢品味行吗？丙又说，人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喜好，浅阅读流行，阅读就更加的个性化和多样化了，挺好的。丁说，我很怀念过去的日子，斜倚在书店的一角默默的读书，天黑了都不知道。 假说，在前阅读中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这个题目就是人物出场比较多啊，所以听众可能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小的这个混乱，需要对照文字，但基本上你了解它这个题就是让你思考前阅读和深阅读哪个好，就成了。 我相信听我们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这些个听众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深阅读， 申怡老师的 阅读，对，申怡老师的深阅读， 我是深阅读的代言人。 那这个题如果要是去选角度的话，从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去选会更好？ 就是刚刚说有点乱，乱怎么办？乱咱们就把它捋清楚，捋得最清楚的，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一个深一个浅。那我就不管他说什么，我只谈我理解的深阅读和浅阅读，你做一个选择就好。那还有一种呢，我想就是你得给他分伙，你看这里头谁和谁一伙的，咱仔细看看，甲和丁是一伙的。甲说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其实他就在说浅阅读的不好的地方。那么丁说呢，我很怀念原来，和他怀念的是什么？怀念的是他沉浸的那个状态。那他只说了深阅读的一个好处，就是读书的那个味道，是吧？那么我想我们要是觉得哎呦，比如说这会儿我考试的时间已经特别短了，我愿意浅阅读，我不愿意这个费这么大劲去读一篇这个作文的材料，那我就完全可以在深阅读与浅阅读当中扔下这个材料不管，我就直接走了，我觉得这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会儿我想琢磨琢磨他，每个人的话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就是这个是语文的那种概括能力了，都有一些内容。比如说浅阅读是干嘛？浅阅读是追求简单轻松实用有趣的阅读，浅阅读很时髦。本身这个乙他这俩观点，一浅阅读是时尚的，它是社会的一个风潮，那么它追求简单轻松，那我们完全就可以说浅阅读是顺时而生的，它顺应这个时代，是吧？那同样的其实其他老师也看一看，杨洋，你说这个丙啊或者丁啊，是不是他也会从一个读书的角度来讲呢？ 对，我觉得首先命题人应该更倾向于我们去认同深阅读，他在谈到浅阅读的这些评价的时候呢，我个人感觉这些选词都不是特别的正向。比如说追求简单轻松实用有趣的阅读嘛，浅阅读是很时髦的，对吧？是吧？那在高考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场合，而且高中的学生他所面对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的这种学习，那么你去写浅阅读呢，可能他不是很迎合命题者的这种偏好哈。那么所以我当时在班里面给学生讲的时候，也建议同学们你去写深阅读，然后你也可以去谈浅阅读中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当然我说这个题目我自己多年成长嘛，也慢慢体会到我自己认知的这种变化。从命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前途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可能浅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阅读形式，甚至它已经不是阅读的补充了，而是一种阅读的主流。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人们对于阅读在不同方向的取舍的确还是有变化。 申怡老师需要像杨洋这样吗？我们在做题的时候要揣摩一下出题者他自己的出题的意向，顺着他的思路去写。 我刚才一直在憋着呢，本来想说正好你来问到我，这也看你是要浅写作还是深写作。你要是要图眼前利益的一个写作，还是为了你自己长远发展的一个写作啊？我觉得呢，第一不叫揣摩出题人的意思，而叫揣摩这个题目它所表现出来的它的信息的一个走向，或者说去揣摩它基本上的一个感情的倾向，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出题人什么意思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个文本它表现了什么。那再一点呢，我想我们更多的突出什么，我们更多的我们还是呼唤中学生的写作，包括我们成人的世界，虽然很难做到，但真实和真诚，真实是可以打动一切的。你要说说你的想法。那我记得我们在2013年北京的高考在考手机，我们参加高考阅卷，当时大家就在讨论说写得好则好矣啊，正义凛然的写，我们应该摆脱手机的影响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纯净自己的这个生活呀。我交了卷出门取了包，我拿出手机接着玩。从这个场合我还是呼吁和提倡大家真实为文 啊，重新出发。你比如说浅阅读，如果我再讲到浅阅读，它就是有趣的，因为这样的有趣，它慢慢慢慢的，它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 嗯， 然后人的发展进步总是要由浅入深的，没有浅哪来的深啊？那我想，我就喜欢浅阅读，我就喜欢我的生活中有阅读，因为无论是浅阅读还是深阅读，它的中心词都应该是阅读。有阅读就比没有阅读强， 嗯，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是可以的， 嗯， 我上学的时候整天，反正我也好像也没读什么名著，琼瑶小说那会儿就几乎倒背如流啊，琼瑶小说啊，什么金庸小说啊，那你说那是什么阅读啊？那不就是有趣的阅读吗？我不觉得很高深啊。可是你对文字的感受，你对诗词的兴趣，也是从那个里头得来的呀。 嗯 嗯。 最后，如果要是说写到不管浅阅读和深阅读，只要是好的阅读，对于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对。 归到这一点上，我这个观点算是平庸的一个观点呢，还是说是一个到位的总结呢？ 你要把那观点拔上来，就是其实阅读的深浅，那刚才为什么我们要分析说有的是从心理感受，有的是从视觉冲击，有的是从实用价值啊？那阅读最终是为了，咱们往深了说，是为了你的心呢。 嗯， 那我们看在讲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原来说的是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那么我们的十九大变成了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物质和文化和美好生活，咱们比一比，什么不一样了？美好生活里还有心灵， 嗯， 是吧？那么就更多的强调的是心灵的追求啊。那我们一看呢，这阅读更重视的是它真的让你心灵啊感觉到舒适美好，那么心灵向善，我觉得那这样的阅读就都是好的阅读。就说到根本，那我要拿这一道题，我可以说太多的题，用不用手机？手机它就是个工具。更重要的是人心怎么样，是不是？哎，那我们现代社会的很多的技术啊，很多的发展，这东西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都是外表，都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哎，这个时候就上去了嘛。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好，那咱们接下来再选一个有转折关系的题目吧。 其实深阅读和浅阅读它就是一个，但你说从解题的动作上来看，它是选择式的哈。 嗯。 然后从它的利益角度上来看，它就是对立的，对吧？啊，你可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转折，比如说你选择了浅阅读，那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反面的对于深阅读的批判，对吧？啊，那么所以选择和转折，它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啊。但是 或者咱们不说转折，咱们就是说，那这如果这个题目都饱含了这么多的逻辑关系，那咱们平常可以做哪些逻辑训练？ 对， 嗯， 所以呢，利用我们这段时间节目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也想请两位老师啊，就针对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个专题，序列叫做逻辑层次的这些作文题目，大家给大家总结出一些个经验来，遇到题目你怎么样去分析这个题目，剖析这个题目，怎么样去动笔去写？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这种具有对立属性式的题面哈，里面有深阅读、浅阅读。那么一旦你看到这个并列这种对立式的题目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你需要讲出来你选择其中的 A 还是 B 啊，然后第二步讲出你选择的原因啊。刚才申老师其实已经谈到了，你选哪个不是最重要的，写哪个其实你都可以写成高分作文，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讲出你选择某一个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还可以做第三步，就是你可以进一步升华呀，比如说重要的不是深浅，而是阅读本身，对不对啊？重要的不是你用还是不用手机，而是你用这种手机它去实现什么样的生活意义，对吧？啊，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你在对立之外可以形成一种更有高度的统一，就可以在面对这种 A 凹 B 的题目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了。 我就在想，我们平常呢多做一些思维训练，这种思维训练可能我们同学想写作文好难啊，是吧？我写一篇作文费好大的劲儿，可是某一件事儿，我就能从多角度去想一想它，正面想完反面想，想完了 A 之后我想 B，想完了点之后我想面，我想呢，这种练习你自己在脑子中过几个就能过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思维更活跃一点，比如我们在讲选择非选择，我们一看明显的选择关系，我记得原来有一道作文题说100年前青年精神，那么就是提到了五四运动的那个时候了，说就是怎么样的破除旧的那个东西还，然后呢50年前那就是咱们刚建国的时候，青年精神呢就是怎么全力以赴的为新中国的发展付出和奉献，说现在的青年讲什么再不疯狂就老了，我的地盘我做主。那么这个非常明显的，我们第一个层次我们就能看到它是选择关系，就你看人50年前，你看人100年前多好啊，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就这么颓废呢？那如果你顺着这个选择去写，它就比较单一，而且你能说服你自己吗？尤其现在的小孩，你本身你就是现在的青年，你就觉得应该先考虑自己，应该疯狂的去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你说你看人家那奉献多好，你这写的根本就不真诚，是吧？这个时候我们想选择不选择，100年前青年为什么要那么新？因为他处在那个时代。50年前他们为什么要全力奉献？因为全国人民都在这样去做。而这时候呢，这是一个彰显个性的时代，所以说青年就更彰显个性。真正的青年精神在这三者之间，它是什么？青年人是最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人，青年人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的人，这就是选择不选择。他让我选我偏不选，我说他真正应该是什么。那我们再讲转折不转折，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意外了，但是我告诉你出乎意料，他又在情理之中，是吧？我们再讲并列，并列有层次，并列和并列还不一样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多想一步。所以我们这讲正好结合着之前的那个想象类的作文，我们去说的就真的是要学着自己去搭建逻辑关系，然后你才发现真的现在的世界丰富多彩，要先从自己的精神的丰富做起。 好了，我们呢今天呢利用这一讲的时间呢，和大家呢一同关注的是这些题干当中具有逻辑层次的题目啊，这已经是我们这个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的第三讲了啊。我们呢接下来的第四讲当中，实际上呢我个人的感觉也是这个四讲当中也是逐渐有一个递进的关系的， 更难一点了。 对，我们到第四层次的应该要和大家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写好一篇作文了，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啊。好，所以呢我们的下周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的主题就是以物喻理，见题说情。好了，我们呢今天呢再次感谢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